喂，啲人係我唔知道，我唔知嗰啲係蝗蟲，定係還是係香港人、啊？ 其實香港人都係唔興入去，即係 唔係我唔知道我講廣東話定講普通話嗰下已經慘啊！去到嗰個環境嗰度， 嗯 啊，你講普通話佢又唔知道明唔明咧？ 咪係咯，我啲普通話真係屌冇銀腳咁樣，屌蹬腳嘅啫嘛， 喂，嗱，其實頭先我哋啊越講越遠， 係咪屌講咗 呢個講咩噶嘛？即係原本我哋講呢個即係資本外逃噶嘛？嗱，其實據呢個 FT 咧，佢自己有統計嘅，就其實由呢、這個即係咩咧？嗱，由呢、這個09年啊，09年嗰個叫做係貿易逆差，即係大陸嘅貿易逆差咧，即係由呢個叫做係290億咧。哇！一飙到而家2014年嘅，即系几多啊？系差唔多2000亿，290亿，一去就去到2000亿，大佬系10倍增长啊，哥。 咁咪即系资金外逃咯。 系 咯。而嗰啲唔系经过正常嘅贸易嘅逆差嚟嘅。 系、啊。 你可以分析得到啦。系、啊、咪？因为嗰班高官、嗰班富二代系全部系攞咗啲钱走咯、嗯。因为其实。咪配合翻 FT 早前嗰個嘅美國教授嗰個分析，就話中國而家已經係面對一個政治嘅問題。呢、這個唔單止一個資金外逃或者經濟嘅問題，數據咁簡單。 嗯， 而係中國係會冧得咯、 嗯。 我聽完之後啦，可能我有 selective observation 啦，就好撚開心。 喂，而家好多好多人好開心喎，一聽到話即係大陸冧咧，即係好高興喎。因為其實啦，嗱呢個問題， 但係冧我哋都點知我哋都會受傷嘅喎。 我知道我知道， 好撚傷喎我哋。 唔係呢個係因為咩啊嘛？即係嗱呢個我亦都同阿 AV 人咧就分析過，即係我同佢講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咧即係點解啲人咧就對呢個支聯會越嚟越反感啦？你喺度講呢個即係建設呢個民主中國咧，因為覺得中國嘅命運同香港命運咧就唔係同步啊嘛， 嗯、 即係你見到近年嚟即係中國人越發達。喂，即係香港人咧，係越受氣。 你正揾到個問題嘅核心啦。有一次我同佢分析，因為佢有一次早到黨嘅笑談，佢成日喺度即係好純品一個講鞋咁問、 嗯， 建設民主中國有咩問題啊咁樣。我話你知唔知個問題喺邊度？因為你變成命運共同體嘅時候咧，好嘅嘢你又冇份，衰嘅嘢你立撚曬。 嗯、 喂，啲人呢一个咁样嘅社会心理情绪咧，系导致到点解唔单止系反中国共产党，而系反埋嗰啲人 嗯 嗯， 唔系同埋你坚持嗰种中国民主咧，系最大镬嗰样嘢，系连大陆人咧自己都唔 care 啊嘛，系嘛？ 唔系呢个系最令到大中华交系失望嘅地方。 系啊，咁所以你喂你自己都会动摇啊？ 我都有时候动摇噶、啊，你唔好话佢哋啊。喂，呢班人系咪有 deserve 有民主噶？啊 嗯， 民主唔系咁捻样。 系啊，尤其你近年咧，尤其系即系你见到嗰啲即系环球时报啊，即系人民日报啊，系咁将自由行呢个问题咧系无限扩大，就讲到呢、這个即系族群矛盾咁滞啦，即系哇又要收翻香港啊，又唔俾水啊，唔俾乜嘢你啊，又剩啊咁样。 咪最惨。 其实你见到喂，有好多人唔系五毛嚟噶。有好多人即係參與討論嗰啲唔係五毛嚟嘅，有好多真係真心交嚟，係真係係真真正正係對香港人好不滿嘅，其實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哋自己本身真係俾大陸洗咗腦啊嘛。 嗯。 啊，呢個係，而事實上佢哋有錢咧，就覺得係可以買起咗香港咁滯啊嘛、 嗯。 甚至乎有啲人覺得就話啊，國家大陸對你太好啦，年年泵水俾你哋嘅。 屌，佢基本上佢哋中曬共產黨啲計。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喂，共產黨梗係話俾你聽，我要維持呢個兩制，我俾好多優惠香港人啦。唔通話我喺度剝奪香港人嘅民主咩、 嗯？ 你講嘢啊？你自己嘅政府係咩撚嘢政府嚟㗎？大話連篇佢係識嘅啫，係、 嗯、 嘛？我有 CIPA， 我又有自由行，係泵水俾你哋，你老味。 但問題就係話，而家可以解釋一件事啦。 攝咩撚嘢爬？攝乜撚嘢爬？有乜著數 咧？有一件事你可以 KO 佢啦。 系 最近即系你两会啦，喂，呢个梁振英讲咗几次啊？话要咩嘛？要调整呢个咩嘛？要调整呢个叫做系即系一千多行啊嘛？翻到嚟又话要照顾呢个广东感受，然之后最重要嘅 keyword 就系话，因为会影响到呢个深圳啊、广东其他省份啊嗰啲经济就业啊咁样样，即系讲咩啊？ 大 佬啊，即系要话你而家嗰好捻多人系靠香港搵食咯。 唔系我最大嘅问题系乜嘢 啊？ 一千多行系有问题嘅。而系咁嗰啲人系咪需要一千多行啊哥？有啲人系唔捻需要噶嘛？你正正经经喺香港有盘生意， 嗯， 我俾你一千多行有乜捻嘢问题啊？从香港人嘅角度，你制造就业机会啊嘛，阿哥，你请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啊嘛 ，OK fine，

嗰時候長毛啊，不過唔敢講嗰時候，私下我哋喺度討論嘅時候，我哋唔反對噶，因為點解啊？內地嘅工人係可以落到嚟享受香港嘅高工資，有乜問題啊？不過佢唔敢開講嗰時候，係咪呢個先係真左派嘛？阿毛嗰啲係真左派啊！資金同埋人應該係自由流動噶嘛？ 嗯， 係咪？呢、這個當然呢個背後係右派嘅意識形態啦，但係你佢希望嗰班友仔有更加高嘅工資嘅時候，你點會唔係俾佢可以自由流動啊？喂，你淨係抱得你香港人啊？嗱，呢啲真係叫國際主義啦，呢啲係真左交啦。但係而家你有乜辦法啊？喂，你俾人立咗支旗，冚家拎佢喺度亂舞，一嘢就發到落我哋嗰啲身上邊，嗰個先大鑊啊嘛。 嗯， 喂，如果我而家仲係做政黨嘅話，我一定會係舉起本土呢支旗幟，不過我先否定嗰班友仔所做嘅戇居嘅戇鳩嘅嘢，冇勇冇抗爭。 唔係咁，所以其實而家 背後冇一套理念同埋價值。我否定完之後，我哋要建立我哋呢一套係真正嘅本土主義，點樣捍衞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嘅嘢？呢一套核心價值同歸英派係一模一樣。因為歸英派喺度點解咁崇尚英國佬咧？咁樣，因為佢覺得香港喺嗰百幾年嘅殖民地統治裏面係能夠帶俾香港人或者呢一班蝗蟲，本來係蝗蟲，而家唔係蟲啦，因為佢一度中西文化交流。 嗯， 湯恩比咁講，將人哋好嘅成分吸納咗落去。 中國傳統嗰句行黃化啦，即係。 咁、你應該建立呢一套嘅本土主義啊嘛，係有西方嘅文明嘅成分啊嘛，亦都有自己文化嘅基因啊嘛，你唔好俾嗰班撚樣。佢又唔知谂，又有时又唔知佢系右派定系左派，有时喺度排外，有时又搞民粹。屌你咩接近呢个希特拉咁样，好似阿瓜阿淡咁讲。喂，咁嗰套嘢，喂喺世界上面勾咗好捻耐噶咯。你俾佢揸住支旗乱咁舞，一嘢就发埋落我哋嗰度。屌我哋都入埋数。屌大哥。 咁，所以其实而家见到即系所谓本土派啦，即系有一个分裂啦，系嘛，或者有啲所谓叫划清界线啊，即系就算甚至乎即系呢个吓、即系新民主同盟咁样有退党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契机嚟嘅，即系迫使你去，唔系起码迫使你去谂下，喂， 呢个世界有一句说话，物先腐后易重生， 边个腐先？ 喂，香港人都系咁噶，我虽然我已经睇化晒啦，即系一把年纪嘅时候，你系要去到咧。最极端的时候，即系嗰句说话叫咩话？上帝令你灭亡，系必先令你疯狂啊嘛！你以为自己好捻过瘾啊？三为一体未计中晒啦，系嘛？我哋有眼睇嘅。 三为一体嘅出现唔系建基于即系本土，唔系啲泛民嘅无能先嘅咩？ 亦都系建基于因为中共嘅强权。 吓、 但系中共咧，你唔好以为佢傻啊！佢有分主次敵人，有主要嘅打擊對象嘅、你冇開心咁早啊！今日泛民已經唔係佢主要敵人嘅時候咧，就搞鳩你噶啦！你唔好當人哋係傻仔嚟先得㗎！啊，睇住收尾嗰兩年啊，撲街嘅會、你舉到個旗係自己都做唔撚到，一係就叫人做嘅，咁你唔冚家產啊？所以我而家咧晚晚咧好好瞓嘅，因為見到咧佢哋咧喺度越嚟越癲啦，越嚟越瘋狂，你又好快滅亡。好撚心凉 系嘛， 因为我哋有经验噶嘛，我哋有历史嘅触觉噶嘛，你跟翻以前六七年左派暴动嗰度咁嘅手法，死得仲撚快。 系，唔系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呢段时间咧，同埋冇嘢做嘅，咁就积极监察啦，即系吓学阿即系阿周永康话斋，就反正。啊！佢哋自己本身呢一套咧，即系你勇武抗争啊，系 work 唔 work 啦吓？ 唔系，但系作为领导人系唔应该咁嘅，你系要带有担当嘅。我而家喺度乱鸠咁吹水啫，系咪？ 佢退鸠咗落嚟噶咯，佢都 唔 喺度噶咯。 唔系，我都退咗落嚟。咁我可以乱鸠咁讲啊嘛。 吓， 即系有时 你会唔会好似阿梁丽国咁啊？要同人讲有献身嘅精神啊！即系 喂，唔系话喂，我哋有个本来有献身嘅精神嘅主持，而家都怯咗啦。 你老尾，我点捻钱两个 D 啊？仆街！我连个毕业证书攞唔捻到啊！ 系 冚家祥， 唉死啦！ 献身嘅精神即系呢样嘢咯，同埋你唔应该系宣诸于口啊！ 系 靓妹就系靓妹。你讲得到出嚟，即系你 OK 啦。你唔捻问我，我都唔捻讲啦。 屌你， 你唔讲个 case， 我都唔记得咗自己有冇毕业啊！屌你 remind 我啊，仆街，系嘛？ 即系撩嘅。 喂，嗰啲嘢基本上系即系英文嘅讲法叫 Mickey Mouse stuff 嘛，即系湿碎嘢啦，微不足道啦，已经系。